风险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8点整。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来聊聊电影方面的话题。在刚过去不久的五一假期，电影票房成绩继续刷新着历史记录，但与此同时，这个五一档期的电影作品整体的口碑却是差强人意。在一众的国产新片中，由刘若英执导的电影《后来的我们》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目前票房已经突破了9亿元。不过这部电影的口碑却是两极分化，而且围绕这部影片发生的大规模退票事件更是让他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之中。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说说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也来聊聊作为导演、演员和歌手的刘若英，关于他的从前和后来都有哪些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电影《后来的我们》2017年10月19号开机拍摄，当历时2个多月，拍摄快要杀青的时候，导演刘若英终于感觉自己要扛不住了，原因是一场全国范围内迟到的大雪。之前连续的火车戏拍摄已经让他吃尽了苦头，电影的故事横跨10年，拍摄从北京到大连，从海拉尔到盖州，操作起来并不容易。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火车戏。井柏然饰演的男主角林建清和周冬雨饰演的女主角方小小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一辆绿皮火车上。那场戏虽然只有5分钟，但是却足足拍了17个小时。为了不影响其他的乘客，导演刘若英让剧组包了2节车厢的票，一节用于拍摄，另一节用于安顿工作人员。还有几场车站的戏是在辽宁的盖州火车站拍摄的。盖州的火车每天只停4次，每次只停2分钟，所以剧组只能抢拍。每次架着机器等火车停，车停了之后还得防止旁边的路人看镜头。现场又有很多的临时演员，火车上的人上车下车都是真实的，整个场面简直就是兵荒马乱。虽然最后还是拍了下来，但只是拍这一点内容就用了2天的时间。寒冷对这部戏来说更是个难题，东北零下30-40度的天气，演员们的肌肉和面部表情都有可能会受影响。刘若英为了找到解决办法，把自己的保暖面罩拉下来，试着做表情、念台词，结果她的脸就被冻伤了。之后她只好通过改戏来做调整，解决了表演问题。天儿虽然冷，但是降雪却迟迟不来。为了拍摄雪景，剧组不得不临时转场，在零下30多度的条件下，带着又沉又娇贵的设备，平时1小时的路程，这个时候得花上3个小时。那等不到雪，就得主动出击去找。但是，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演员，都是有合约在身，合约期不等人，真的误了期，谁也没办法。不过主演井柏然却完全没有感受到刘若英作为新手导演的挣扎，他戏称工作人员口中的奶导是个老油条，他不像是第一次当导演，他对于自己想要的和这部电影要表达的所有内容都有准确的判断。其次，他是个演员， 他很懂演员的心理，也很爱护自己的演员，方方面面他都很有说服力，你会很相信他。刘若英回忆起拍摄的那段时间，常常是洗澡的时候已经打瞌睡，上床的时候手机还握着就睡着了，左边坐着编剧在讨论修改剧本，右边的房间在拍戏，制片人那边还有800个问题在等着他确认，而后期的剪辑制作比拍摄还要难。刘若英一度怀疑勤能捕捉是不是真的管用，最后得出的答案是死皮赖脸有点用。为了后来的我们，他说自己真的是到了抛家弃子的程度，不搞出个值得的作品会恨死自己。还好最终家人的反应让他安了心，看完试片之后，他的姐姐大哭一场，说没想到这么好看，他的先生对他说没白辛苦。拍完片回到台北，周围的人都说刘若英看上去好像突然间老了5岁，而刘若英却说不难过是骗人的，皱纹会继续多下去，只愿电影里的美好会停留在片子中。后来的我们是刘若英的电影处女作，讲述了井柏然、周冬雨饰演的男女主角在过年回家的火车上相识，此后两人的命运就纠缠在了一起，历经了恋爱、分手、错过和重逢。喜欢这部影片的观众大部分都是被片中北漂生活的刻画以及对逝去爱情的缅怀戳中了痛点，而不喜欢这部影片的观众却觉得电影太过矫情，关于前任的故事是炒冷饭，而且有三观不正的嫌疑。每一部文艺作品都会有喜欢的或是不喜欢的受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不正常的是后来的我们上映第一天就被爆出了票房作假，称片方为了抢排片自己大规模购入预售票，以预售票房的数据来绑架院线排片，在于上映当天大批退票。针对这个退票风波，国家电影局的有关负责人已经对影片的出品方、发行方进行了约谈，要求立即完善退票机制，认真查明存在的漏洞。而刘若英工作室也表示会积极配合调查，希望这部作品可以早一些回到更纯粹的电影讨论之中。关于退票风波这件事，我们相信一切都应该以法律法规为准绳，最后一定会有一个让观众满意的答案。不过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咱们还是先来关注作品本身，来聊聊新手导演刘若英演艺之路的故事。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刘若英的电影导演处女作。我看到一些媒体在介绍这部作品的时候会说这是歌手刘若英的跨界电影作品，但实际上啊，刘若英的电影旅程要比她歌手的道路开启的早一些。1994年刘若英被陈国富导演相中，主演了一部奇幻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从而正式出道。而她也凭借演唱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的肯定。那个时候刘若英还是没有正式发唱片，而是接着拍摄了另外一部电影，由张艾嘉执导、李安监制的影片《少女小鱼》。之后她才推出了音乐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开始涉足音乐的领域。电影《少女小鱼》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4岁的小鱼为了在纽约读书的男友姜伟能够安定下来，经人介绍和一位意大利老头马里奥假结婚。当马里奥的病情急转直下的时候，小鱼却决定留下来照顾他，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才离开。当时导演张艾嘉为了寻找影片的女主角而着急，他见到刘若英之后眼睛为之一亮，穿着白衬衫牛仔裤的刘若英神清气爽，气质和小鱼是如此神似。张艾嘉很是高兴，忙问刘若英有没有兴趣， 而刘若英一直很欣赏张艾嘉的才华，自然是欣然应允。 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 不过这部影片从试镜到开拍却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少女小鱼是电影公司那一年的年度大戏，很多人都认为不应该找一个新人，觉得刘若英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们觉得应该找一个演技出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而刘若英却是个没出过唱片不够漂亮的歌手，虽说是签约歌手，可一直干的呢都是助手的活。包括这部影片的监制李安也在心里打鼓，这么重要的影片究竟用不用一个新人来做主角呢？是张艾嘉的坚持最终让刘若英成为了小鱼。而那一年刘若英也凭借少女小鱼获得了1995年亚太影展的最佳女主角奖。这一下张艾嘉更加坚信自己的眼光，提出要做刘若英的经纪人，而这之后刘若英才开始在演艺界大放光彩。1999年刘若英和黄磊合作出演了演绎徐志摩婚姻爱情故事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不少观众认识刘若英就是从这部剧的热播开始的。剧中的三个主要的女性角色，林徽因是周迅来扮演的，陆小曼是伊能静扮演，这两位都是才情四溢的新派女性，唯独徐志摩的原配张幼仪其貌不扬，看似最平淡，角色不太容易讨好观众。据说原本导演为刘若英安排的角色是林徽因，可是刘若英看过剧本之后却说，徽因太美，我觉得应该让更美的人去演绎。就这样他放弃了美丽，而是去用全心塑造了从17岁到70岁年龄跨度最大平淡却不平凡的张幼仪。而我们作为观众也看到了张幼仪从一个自哀自叹的弃妇到顽强独立的女银行家的转变。那之后刘若英又在爱情喜剧《粉红女郎》中成功饰演了结婚狂，在《上海往事》中饰演了张爱玲，主演了电影《天下无贼》《连环局》《相爱相亲》等作品，他的演员之路也一直在不断的前行着。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田阳。那说到导演刘若英，她身上的标签太多了，歌手、演员，也是词曲创作者，还出版了好几本散文集、随笔集。要是非要用一个标签来总结的话呢，应该是才女了。不过一提到刘若英，她的歌迷和影迷不会直接用才女来称呼她，而是亲切地喊他奶茶。奶茶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说到这儿我们就得说一说刘若英的音乐道路了。刘若英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钢琴，当时还给自己的钢琴起了个名字叫流浪。高中毕业之后她到美国去进修声乐和钢琴演奏，并且取得了古典音乐的学位。毕业回到台北之后，他在机缘巧合之下加入了滚石唱片，和金城武一起干着助理的工作。奶茶的昵称就是那个时候来的。助理的工作很辛苦也很琐碎，背吉他买盒饭等杂活都要他来做，但是那段经历也是宝贵的，因为把整个行业的程序展现给了他，也让刘若英对歌手的职业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刘若英曾经谦虚地说过，自己从来都不是最会唱歌的人，但有人告诉她，最好听的歌不是唱出来的，而是由情感生命编织起来的。于是她相信音乐不单单只是音乐，音乐中的情感和生命力才是最重要的。1999年刘若英推出了专辑《我等你》，其中就收录了和今天这部电影的名字息息相关的那首歌《后来》。这是一首翻唱歌曲，由施仁成作词，庾澄谦谱曲。 刘若英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唱后来这首歌有时候会唱到我觉得好像把心唱到了嘴边快吐出来的感觉。我不能说声嘶力竭，但是我的确觉得在唱的时候有着唱其他歌很少有的心痛。他说尤其是又唱到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的时候，我已经跟分手的男朋友失去了联络。我常常都会以为我可能在某个转机的地方，或者是某个巷口，或者是我们常常会去的咖啡厅碰到他，可是我就真的再也没有碰到他。那个时候我觉得茫茫人海，当我懂得怎么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一直以来都有不少人问刘若英要不要去做导演，她也曾对自己提出过这样的两个问题：为什么要拍电影？为什么要做导演？不是演而优则导，也不是有人找她去做导演她就去尝试。唯一能让刘若英信服的答案是，做导演是因为你有话要说，而且你觉得这个故事你会说得比别人好。拍电影是因为可以在电影里寻找到可能遗忘的自己，或者渴望的人生。于是刘若英才选择了她自己多年前写的小说《回家过年》作为剧本的起点。那是一个发生在台湾南部小镇的故事，讲述了一对年轻男女的十年时光，他们相逢、相知、相恋、分手、重逢，彼此祝福。他觉得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必须得是关于爱的，因为这是他一直以来要去面对的命题。电影《后来的我们》最初有另外一个片名，就叫《关于爱》。也许是关于爱的名字太过于直白了，让刘若英觉得听上去没有意思。直到他听到了五月天的新歌《后来的我们》，看到那些歌词之后，他落泪了，因为这就是他剧本的故事。他发信息给阿信，后来的我们可以让我当电影的名字吗？阿信简短地回复他，当然，谢谢。太多情侣都没有好好说再见了，要不然就是互相拉黑，要不然就是无疾而终，留给彼此的最后一面都很难堪。刘若英决定要让两个人好好说再见。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安或是心痛啊。然后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有人说大概这种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的电影很快要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热门的新类型了。不过看过这部影片的不少朋友都觉得影片中男女主角的感情戏并不是最催泪的，著名导演田壮壮饰演的父亲才是片中最大的泪点所在。第一次做导演的刘若英幕后团队里集结了最好的中国电影人，摄影师李平斌，录音师杜笃之，音乐陈建奇，剪辑廖庆松、孔劲雷，每一个都是鼎鼎大名。而导演田壮壮在影片中饰演的是男主角林建清的父亲，他在片中就展现了四两拨千斤的魅力，在平淡中沉淀出了生活最本真的滋味。影片中有一个令人唏嘘的细节，就是田壮壮饰演的父亲开的小饭馆的酒桌，第一年桌上挤满了人，大家嬉笑热闹，到了第二年饭桌上的人就减少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背井离乡。等到儿子终于混出个样了，说买了房要接父亲去北京住大房子过好日子，田壮壮饰演的父亲却说，那是你的好日子，不是我的。后来的后来，父亲走了，过年没有了回老家的理由，儿子在北京有了家，儿子自己也成了父亲，但是再也没有人给他蒸年豆包了。在影片的结尾，田壮壮娓娓道来地读着他写给周冬雨的信，那一段剧情也格外戳中了观众的泪点。 缘分这事儿，只要不负对方就好，不负此生太难了，这些得等你们老了才能体会得到。两年前尝试着让隔壁的猪妈联系你，结果猪妈说你去美国工作了，一切都好吗？想寄点老家的东西给你，也不知道寄到哪。猪妈说你到现在都还没结婚，很担心你。我反倒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生活的方式，只要你觉得这样自在就完美了。记得好好吃饭，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就是家，我们永远是你的家人。其实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不只讲了爱情，也讲了生活，讲了漂泊，还有回不去的故乡。刘若英说她本来一直不想用后来这首歌去为影片做宣传，后来制片方特意做了一个万人合唱版的后来 MV。 刘若英在手机上看了一夜的弹幕，看到一个个名字，一句句想念和道歉在深夜宣泄出来的时候，刘若英自己也感动落泪了。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就用这首万人合唱和刘若英演唱的《后来》来为节目收尾。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后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